每次看街上是一一大脸，可为呀谁对面问谁乱唱的面大声皮为单边声，每次看街上是一一大脸，可为呀谁对面问谁乱唱的面大声皮为单边声，不嫌帮端懒散路边就没在来的间，公定不嘎的那心也强大啊，喇嘛妹妹也来看，比如谁的那罗线没米给没得怕耶，我认命了母东比我也没没心，难道公园切开又就是苦烈边，吹吹边呀吹边把我一来无下的看接住线，心也强大啊，喇嘛妹妹也来看，比如谁的那罗心没米给没得怕给不瓦人家诺木啊，中比如也没没心啊，难大公园切开有就是苦烈边啊，吹吹冰呀吹冰把我一来无下的天。